刘婷为何将这一贫妇人放了进来？ 大刀快攻门，俺要贫妇人，他就往里闯，我就往外一听。 冤枉啊！不若将他们人下，岂不救了头上的乌纱，身上的锦袍，美貌的公主啊！ 擅闯宫院，辱骂朝官，

相识累了，王忠 有 害怕到廊下歇息， 是随我来， 谢相爷， 让你歇息。

其不上啊。 我有陈状，我是怎样的告发你？ 这陈状嘛， 有了。得老夫拨着小扇一把，乃是我弟子包人亲手所写，你拿去顶在头上，拦掉喊冤，开刀人王朝马汉认识我的小扇，你状告当朝驸马陈世美，一告便准，趁我在此你就出宫 是吧。如此多谢相爷。我这小扇拿在手， 长江冷眼观谢斗，看而横行到天。 孙教回府， 孙教回府。 听众朋友，刘平等演唱的评剧《秦香莲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一组评剧选段，先请听马淑华演唱的《杜十娘》。